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36集。好不容易人走了，柳姬拾起手帕擦脸，恨道： 老不死的，大难临头了还不自知，你令何府熟背奏折，未得便要灭你满门，还在那沾沾自喜，做青史留名的春秋大梦，哼，真是可笑。 夏侯恋趴在窗外，听得浑身发凉，等柳姬出了门，再小心翼翼地回到房里。灭门两个大字压在他心头，他忧虑重重，怎么下的楼都忘了。灭门？什么时候灭？谢金兰什么时候离开谢府？他会不会躲不过去？夏侯恋急得团团转，却又无计可施。单凭他一个人的力量，要怎么救下谢金兰和蓝姑姑，还有书房的那个兰香？那个小丫头成天练哥哥长练哥哥短，她要怎么才能把大家都救出来？办法，办法，她不停问自己，快想一个办法。 小练， 段叔从后面捶了一下夏侯练的脑袋瓜，道： 瞎晃悠什么呢？还不赶紧回屋歇着去，前院乌七八糟的，少在这待着。 夏侯练仰起头，段叔黝黑的脸颊映入眼帘，他道： 叔，你之前不是一直劝我不要当刺客吗？ 怎么想通了？ 段叔揉了揉夏侯恋的脑袋， 在山上养养鸡养养鸭没啥不好的，咱们山这么大，够你疯一辈子了。 我早玩腻了，夏侯恋不屑地想。他对段叔说道： 你这次刺杀带上我，让我看看真正的沙场，我再做决定。 不行。 段叔想都不想便回绝了。 为什么？ 什么为什么？你这细胳膊细腿的，给你一把刀，一头猪都杀不死，还想杀人？哎，你去捡捡花砍砍木头还差不多，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让我怎么跟你娘交代？ 我不杀人，我就在旁边看着。 夏侯练道： 你们这回不是要灭谢家满门吗？我就在旁边看看，你不让我见识真正的沙场，我何以做下最好的决断？ 段叔打了个激灵，连忙捂住夏侯练的嘴巴道： 小祖宗，你从哪儿听来的？ 夏侯练被他拉到一个角落道： 我从哪儿听来的你就别管了，反正我已经知道了。 段叔知道夏侯练属猴子的，没准是哪个刺客嘴巴没看紧漏了风的时候，夏侯练正好在旁边猫着。沉吟了一会儿，他道： 啊，也不是不行。 夏侯练眼睛一亮道： 叔，你就带我去吧。 段叔无奈地叹了口气道： 行吧，你听好了，穿好你的衣服，戴好你的面具，我们干活的时候别跟平时那样到处瞎跑，梆子声一响就跟着大伙撤。 夏侯练点头如捣蒜，段叔从腰间取下一把短刀递给夏侯练，那是一把很破的刀，鲨鱼皮的刀鞘上满是刮痕，镂刻的花纹里系着暗红色的血垢，透着不露声色的狰狞。夏侯练拔出刀，雪亮的刀身映着他的眉眼。段叔道： 你要是有能耐，可以杀几个人试试手，杀了人你就明白当刺客没什么好玩的。你要成为茄兰最好的刺客，就要先把自己断成一把刀，要断成一把刀，心就要先硬成铁。 肉长成的心 要怎么才能变成铁？夏侯炼收回刀鞘，硬扯出一个微笑道： 我知道了，您就等着瞧吧。 庭院深深，天井里月光洒落一地。一斗孤灯下，谢金兰合上一本新出的八股选录，闭上酸涩的双眼，喊了声： 夏侯炼，倒茶。 话说出口，才反应过来夏侯炼已经回家了。满院风声萧萧，远远地传来几声狗吠，风景依旧，只是少了夏侯炼的吵吵嚷嚷。明明仅仅少了一个人，他却觉得好像整个院子都空了，整个谢府都没有了活气。谢秉峰现如今彻底不搭理他了，萧氏的疹子刚刚好，还在屋子里休养，没时间折腾他。他好不容易又有了轻松的日子，依旧每日到戴圣言的宅院里听学，回了家便在藏书楼坐到深夜。蓝姑姑老了，没法跟着他一起熬，他又不惯别人伺候，便自己一个人守着一盏灯火，一卷书，茶凉了都不自知。他提起笔来打算练练字，毛笔一落在纸上，不自觉就成了一个练字。他想起夏侯炼不堪入目的书法，不知道那个家伙回山上去了还会练字吗？困得紧了，他收拾好笔墨，熄了灯走出来。晚上风凉，狗吠近了些，极响亮地叫了几声，又戛然而止了。谢金兰有点担心外面的狗会不会窜进府里，举着灯笼小心地走在黑暗的小径上。似乎有哪个庭院忽然沸水一样骚动起来，谢金兰仰着头，侧耳听吵架似的喧闹隐隐地传来。秋无怨外面的事儿向来和他没有干系，他没有多管，继续往前走。忽然间一只手从后面伸过来捂住他的嘴，灯笼啪地掉在地上，他被强行拉进了一个漆黑的屋子。他卯足了劲儿反抗，对方硬生生挨了几拳，气道： 别打了别打了，是我夏侯炼。 谢金兰惊讶地停下动作，看着黑暗里近在咫尺的人影：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 好不容易适应了屋子里的黑暗，他这才发现夏侯炼脸上戴着一块白色面具，身穿一袭黑衣，勾勒出他身上薄薄的肌肉。谢金兰的心里浮起不祥的预感。夏侯炼疯了一般剥自己的衣服道： 脱衣服，快脱！你干嘛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 谢金兰目瞪口呆地看着夏侯炼： 你把话给我说明白，快没时间了。 夏侯炼见他不动弹，上手剥他的衣服，遭到他的剧烈反抗。 前来要灭你满门，再不做就来不及了。 头上好像落下一个焦雷，谢金兰揪住夏侯炼的衣领，不可置信地说道： 你说什么？ 仿佛为了印证夏侯炼的话，门口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夏侯炼捂住谢金兰的嘴，两个人胆战心惊地蹲在门边上，门外有人在无助地哭泣求饶，声音很熟悉，似乎是哪个院子里的仆役。一道凛冽的刀光闪过，惨叫声凄厉地响起，门上糊的纸霎时间被溅上了黑色的血滴，像一束横斜的梅花。谢金兰的瞳孔蓦然缩小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